蔡耀昌到六四纪念馆所在大厦地下了解情况，强调自己早前已经辞去常委职务，不能够代表支联会。知道警方到纪念馆搜证，个人关注情况，因此到场了解。他说馆内有历史性资料，看不到有违法物品，但是被警方取走，希望警方向外解释。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周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和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亦都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16点，跌604点，总成交金额165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93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8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80元，跌44.5；美团248.6，跌12.4。阿里巴巴161元，跌9.9；小米集团23.6，跌9毫；比亚迪股份262.4，跌7.2；网易133.9，跌16.6；快手92.4，跌6.85；中国神华18.46，升4.6；恒生中国企业94.18，跌2.62；盈富基金26.3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8，英镑10.74，瑞士法郎8.462，澳元5.737，加元6.125，新西兰元5.531，欧元9.202。每百日元对港元7.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23。日经平均指数报30008点，跌173点。港金现价报1664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81美元，卖出179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系挤塞嘅，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嗰段来回方向都开始车多繁忙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呢一段咧都系多车，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多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应该系西贡嘅普通道，西贡嘅普通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天后庙嗰段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西贡公路近津桥。

个电话去一路揸车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讲紧头先你个情况啦，即系话有一啲电话挤喺嗰个车头嘅位置咧，就其实唔需要攞起个手机啊嘛，即系佢可以系笃个手机啦。咁所以而家咧亦都有一啲就住现行法例咧，系咪即系需要修订嘅一啲讨论咧？咁啊，寻日喺立法会有一啲相关嘅即系议员亦都有做提问嘅。 系啊，寻日咧就有两位议员咧都就住呢个的士司机咧就摆好多手机咧就喺仪表板上面嘅一个问题咧，向住咧就系政府，即系讲紧咧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咧系作出一啲提问嘅。咁都问到咧，其实有冇需要去到规管呢件事咧？咁陈凡局长咧就系回复两位议员嘅提问嘅时候都讲到话，嗱运输署咧就而家就正喺度研究紧吓，就系会唔会话规管驾驶者摆放流动电话装置的数量和位置，即是你在几多部放在哪里都是研究会不会规管的，还有就是使用装置的模式和用途这些方向都会考虑。运输署也说就是会参考其他地区的一些法律和做法，也都会观察一下譬如香港的驾驶者在车里面用电话装置的情况，例如说看看他们就是会不会是同一部电话同时用几部的应用程式呢，咁呢啲都要一齐呢就睇晒个情况呢先至会再咨询持份者再去諗下点样规管法㗎。 咁所以我諗个问题呢就係、话究竟要管嘅话管到几细呢，同埋即係正如陈凡局长所讲啦，點樣去平衡一啲司機嘅實質嘅需要咧，同埋道路安全問題咧？嗱，因為限制嗰個電話嘅數量咧，就似乎都唔少嘅業界人士同議員提嘅。譬如有人建議就兩部手機啦，即係話一個係導航嘅作用，一個就係去睇預約嘅一啲程式嘅。咁啊，但係亦都另外有一啲意見就話，如果我淨係限個手機嘅數量，又會唔會出現另一個問題咧？因為每一個電話入邊，你亦都可能開好多嘅即係預約嚇網約的士嘅 apps 嘅，咁啊，於是就有人問啦，係咪連嗰個 apps 嘅數量都要限埋咧，或者直情係香港只需要可能一至兩個大型嘅的士司機用嘅一啲預約程式平台咧咁樣？咁但係如果得一兩個平台，其實而家喺香港嘅市場上面又係咪可行？或者會唔會構成一啲壟斷嘅問題咧？ 唔係，但係又點樣限制先？ 係咯，即係呢個點樣限制？或者嗱，如果你話限制司機嗰個電話入邊有幾多 app， 究竟點樣去執行咧，即係呢個法例，我相信亦都真係有一個困難。咁所以可能陳凡咧，佢就建議話都要睇下外國啊嗰一啲嘅相關嘅法例咧，究竟點樣做規管？ 同埋就當然啦，即係而家的士司機都有一啲嘅去到導航啊嚇、實時交通啊，甚至泊車位呢啲資訊咧，都可能需要咧透過一部手機去睇一啲即係實時嘅地圖資訊。咁另一啲咧就可能係要做一啲嘅網約，頭先都講啦咁。咁但係其實除咗手機之外，是不是会还有其他的一些装置都可以做到这些，譬如即是摆个小的平板电脑，或者我不知道会不会另外一些装置其实都可能做到这些功能的，去规管即是摆在 车头这个手机数目是不是有一个即实际的做法呢？ 甚至也有一些建议就说，咦，是不是要要求呢即是司机呢在停车的时候才可以去掂那个手机屏幕呢这样。因为也有议员呢就说呢那一些电召的的士呢的程式是可以连接那个咪表。即技术上是可以做啦，就是限制呢司机在载客的时候呢就不用得那个手提电话，就只可以在落客的时候呢才再重新去连接那个应用程式。但是陆宇光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都牵涉那一些司机呢他一些所谓叫做使用手提电话的习惯，其实即政府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数字或者数据是做过一些相关的研究，是知道其实的士司机是不是真係一路揸車一路用手提電話嘅咧？咁似乎就可能都需要之後要做諮詢嘅時候都要交代。 唔係好啦，就算即係政府真係規定啲司機只可以停車嘅時候先至撳電話，咁點執法咧？即係究竟係咪話喺路邊嗰度嘅閉路電視啊？即係鏡頭係影埋啲司機究竟有冇撳住電話嚟到執法啦？咁同埋就係譬如你話會唔會要規管埋 即係一部電話裡面有幾多個程式，咁又點執法呢？ 係啦， 係啦，呢個都係一啲執法嘅問題。 所以而家暫時嘅回應都係話，可能係一啲即係道路安全黑點上面加強執法啦。但係你頭先所講咧，就係話。除非真係裝一啲鏡頭喺車，咁但係當然呢啲又會涉及第二啲嘅私隱嘅問題。 係啊，好啦，講咗好多嘅一啲嘅背景同埋問題啦。咁各位聽眾又點睇呢？有冇司機大佬又可以即係打上嚟又講下你哋嘅意見呢？作為乘客嘅又會唔會都對於呢個話題有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9月9号朝早10点，中大同港大的联合研究团队研发出一套软体机械人系统，可以用在治疗头颈癌的微创手术。中大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副教授陈英权： 譬如心疼那部分，我们不用特登去摸，我又不用那么辛苦，可能之前真的制造一个 3D image 在脑海里面，变了其实信心可以接到旧的边缘。 警方国安处人员去到旺角的六四纪念馆搜证，检走多箱证物和展板等等。支联会前常委蔡耀昌： 我的观察呢，都是检走了非常大量展览的资料，有一些历史性的，看不到有任何违法的情况，居然是被拿走的话呢，警方是绝对是需要向市民大众和向支联会呢是作出详细的解释的。 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两个人都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政府咧就研究緊啊，要唔要規管咧就係駕駛者啊，尤其是的士司機啦，喺車頭嘅手機嘅數目啊，同埋位置啊，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請嚟的士業界嘅人士同我哋一齊傾下啦。有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幹事林志聰啊，林志聰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哋好，咁多位观众你哋好。 系，点样睇而家政府话要研究去规管，即系摆喺车头嘅手机数量同埋位置都研究紧规管喎？点睇咧？ 咁其实咧，即系业界好多都觉得呢个系个旧病嚟噶，即系一个即系成日都会讲嘅。咁其实咧，即系大埔意外之后啦，我谂咧就即系广大嘅市民就好多讨论呢个系咪？喂，个司机点解会有意外啊？系咪因为挂住督 Apps 啊、攞 order 啊咁样？咁其實咧就係我哋即係見怪不怪㗎啦。咁其實咧我哋業界咧就好多嘅朋友啦都認為係支持嘅。首先係支持先啦嚇。咁但係正如我頭先聽到你主持人講啦，喂點樣執法啊？點樣可以定咗一個數量啊？咁樣咧，咁其實咧大家都眾說紛雲嘅。正如你話有即係嗱，普遍嘅行頭咧就話喂三步啊，唔好多過三步得唔得啊？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喂一步都出事啦。你要系佢睇唔睇啊嘛？而家啱啱先啊，因 为 大家我谂有揸车都知道噶啦，你一定会用到嘅有时诶，听下电话、接下电话或者睇下呢个地图啊咁样。你话冇分神咧，大家都知道噶啦，就呃你嘅，系咪先啊？咁但系你话真系要用到一步都冇，又系咪可唔可以政府话斋？陈凡局长，我谂大家喺立法会听到咧，就话都要一系要稳食啊，即系要应用啊，咁样，咁啊就点样规管？咁但系咧，我哋即系业界大家倾啦，用开 Apps 嘅大家都知道，其实我数量咧，讲真句咧，我觉得意义唔大嘅，主持人。 嗯， 咁点解咧？咁你话就算话一部，咁而家嗰啲十七寸嘅，嗰啲 mon 十七寸嘅， 系 一部啫嘛。咁我分六个 Apps 嚟睇，咁咪一样，即系咁样讲啊。 斩开六格咁啊， 系啦，咁样斩开一样嘅啫嘛，系嘛？咁你话喂管埋大细啊，咁样哦，咁好啊，咁啊管埋大细，咪摆第二个位咯，或者点样咯？会唔会更加令到个司机更加唔方便咧？或者其他嘢咧？咁样咁啊，我哋有啲提议嘅，即系研究喺可唔可以喺科技嗰边行咧？嗱，头先我哋听到你话用 CCTV 嗰啲啦，关私隐嘅问题啦，但系而家科技就系 Apps 系可以有 GPS 噶嘛。即系我哋有阵时攞 order， 佢就会话你同我乘客距离几远，即系知道我哋 GPS， 我哋每行一公里，佢就话诶、哎、你近咗0.2公里。咁问题就系呢度啦，就系可唔可以 Apps 嗰度，即系一啲营办商，就系、是、当个车辆移动紧、喐动紧嗰阵时，嗰、那个荧幕即系关闩咗佢，睇唔到嘢， 你明唔明啊？即係停咗佢，咁到你個停咗一段時間，你只可以睇翻我哋嘅叫做睇 order 啊，移動緊嗰時嘅，要全部都係黑屏嘅咁樣。 OK， 咁會唔會？ 你意思即係話個應用程式本身已經內置咗一種功能，就是、行車嘅時候就會係閉咗屏㗎啦，即 係 去到 call 真係有預約嘅時候先至開翻。 即係當你停定咗，譬如十秒八秒咁樣啦，一段時間啦，就俾你開翻，咁就可以、即係其實好多建議就話：喂，你班的士佬拍埋一段字睇 order 啦，得唔得啊？咁樣，咁我覺得係咁樣可能會有啲幫助，即係大家拍埋一邊啦，啊落咗下啦，拍埋一邊字睇，因為咧好多情況之下咧就係、咧，譬如。我孭住個客，譬如深茂坪去沙田咁樣，我去到就嚟去到沙田啦，點知就彈一支，我急住啊，因為你明唔明啊？的士佬嘅習慣就係、是，哎，我去到沙田應該點樣去？ 心急就快啲接下一單係嘛？ 係啦，即係我哋俗稱嘅帶波上攬啊，即係帶住個客再接預備另一個下一個客。但係因為頭先我係講咗個功能，咁就起碼冇咗呢樣嘢先咯。咁佢乖乖地，我去到我落咗下拍埋一邊至睇個客，睇下佢一間揀揾我打揾另外一支客咯咁樣。 嗯。咁但係即係譬如你係行緊車嗰時候，或者係你接咗一單生意啦，咁可能你係咪需要睇地圖去睇下啊？究竟個客喺邊度？你距離個客有幾遠？係咪需要咁㗎？ 其實就唔需要嘅。如果我哋即係專業啲嘅的士司機啦，就約我都知道，即係知道同我客約咗咧邊個位置咧都知嘅。除非有啲好橋撩個位啊，好刁轉嗰啲位啦，我哋就可能要睇地圖咁樣。咁但係你話睇地圖導航嘅，其實而家都好多用語音㗎啦。是不是啊、即是你聽眼的可能真的不用怎麼望的。這樣。 頭先你就提到咧嗰、那個即係所謂叫做揾食嘅問題啦，嗱，因為即係政府推咗個新法例啦，假設啦，咁如果佢真係限制一啲放喺車頭嘅電話嘅數量咧，其實你會預計對於你哋業界嘅生意會造成幾大影響，譬如收入會即係減少幾多，同埋即係業界係咪諒解即係政府如果真係要進行規管嘅話，係咪即係認為都有咁嘅需要咧？ 其實有㗎，其實我即係小弟啦，同好多商會啊啲領導講咧，佢哋都話其實都支持嘅，好多業界嘅領袖都支持嘅。點解咧？因為咧保險嘅問題，即係有陣時因為咁樣而令到交通意外多咗，我哋都唔想有交通意外㗎，係嘛？咁尤其是啲車主，喂，我租架車俾你，你又掛住咁樣揸法，哇！我第二年唔見幾萬蚊，又要整車。系嘛？所以啲車主其實普遍上咧都係支持嘅。喺司機嗰度啦 ，OK， 司機你話揾食，其實好多司機咧都係覺得，如果你做得個公平，大家都係咁樣講，即係大家都係你半斤我八兩，大家都係公平嘅，唔使驚噶，係咪先？最緊要就係呢樣嘢啫嘛。 嗱，講翻背景啦，其實點解會有咁多的士司機都需要咁多部電話喺車頭嘅咧？係咪真係好需要透過唔同嘅平台去到接生意嘅咧？咁、那個情況係點啊？ 啊！呢、這個問題，主持人你問得非常之好啦。就其實咧，就幾種問題啦。有啲就係、是、即係做生意，有啲慣咗啦，有好多好技術性嘅嘢。譬如有啲司機，佢係唔中意喺街嗰度即係隨手接嗰啲客嘅，唔中意我哋俗稱叫碌街啊。 點解咧？ 佢係唔中意啊，因為譬如啱啱上咗個客，我嗰個地方都唔想去嘅，我個地方塞車嘅，你明唔明啊？哇！你呢個鐘數，你叫我去觀塘？是咪啊？一念觀塘，一念地獄，大佬你見到觀塘係咪先嚇？咁啊，佢情願我揀啲大西北或者去大嶼山，騎又大啲，又唔使塞車，係咪啊？咁樣咁有啲咧就話覺得話，喂，我真係做唔慣應付啲街客啦，好似頭先嗰啲啦，即係街客咧，我哋就覺得咧，可能冇個默契啊，唔知點樣咧，佢係唔中意㗎，佢係中意。佢就算有啲真係好乖嘅，真係擺埋一邊嘅，包括埋我在內，我真係擺埋一邊。譬如我要收工啦，我要收工翻去沙田咁樣，我特登揀支沙田翻去，係有啲咁樣。譬如有陣時我要加油，我要交更，或者我要約咗朋友咁樣，我會揀。同埋咧，最大一個理由咧，其實咧，我哋都要諗到咧，的士咧係已經係四年有多係冇加過價㗎啦。咁點解要靠 Apps 咧？就係、是、搶多啲，做多啲 order。譬如以前我哋做25G 或者20G 已經夠，但係而家真係冇辦法啦。四年冇加過價，冇調節過價錢，我哋要做多啲，唯有一路撳，要25G 做到30G， 靠呢啲做呢啲篤 Apps 嚟靠個量翻嚟。 嗯，而家咧，其實你頭先提到嗰啲應用程式咧，而家你哋即係譬如的士行業入邊咧，即係最主要咧，係咪都可以有幾個所謂叫做比較大嘅應用程式係即係多啲人用？同埋因為有人建議就話，可以整合呢啲平台，你認為係可唔可行嘅咧？ 啊，其實喺業界度都講過，係有幾個，其實真係多到不得了嘅。你要數埋啲大細啊，嗰啲有幾多個咧？其實真係超過諗二三十個嘅。咁主要咧都係用咗三四個。咁其實業界咧都已經係咧，即係同政府咧曾經傾過嘅，希望政府牽頭，可唔可以學啊主持人你話齋，整合為一個由政府監一監管嘅？譬如有陣時大家都即係有啲舊病咧，就話喂啲折頭啊、啲定食啊，喂如果政府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喺入邊嘅，會唔會就真係可以？大家公平嘅，啊正價嘅，全部做正價嘅，咁啊即係大家又做得好啦，舒服啦，乘客嘅亦都可能會監管，我會投訴嘅喎啲乘客，咁啊變咗就跟住、啊、就轉介分分鐘轉介警方嗰邊嘅喎，咁對司機嘅服務質素係咪會更加好咧？除咗安全之餘， 嗯。睇返呢今次政府仲話研究呢會去係咪規管埋呢即係嗰個手機擺放嘅位置添啊。你覺得如果唔係話擺喺即係譬如儀器表上面又可以擺喺邊度呢 嗱其實呢個都幾搞笑喎點解呢咁我如果擺去邊度好呢擺去邊度同埋嗱我如果擺去一個睇唔到嘅地方咁我擺嚟做咩啊我用咗部電話成日攞嚟響係咪先同埋我怕會有反效果譬如呢大家都知道呢政府嘅法例啦譬如我哋一啲嘅 DVD 機啦有啲喺當地製造嚟到香港驗車之後要拆㗎因為佢話呢就唔可以視線範圍之內㗎嘛係咪先當然啦好多都偷雞裝返啦咁我擺一擺到嗰個位置，但係有啲司機真係好明顏不靈嘅，同埋大家要明白。 林志聰啊，因為我哋聽五點半新聞啊，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 OK， 好啊，好啊。 係、 啊， 我哋電話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考虑到新冠疫苗的供应接种需求与速度由十一月起有五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会关闭二十一间会延长运作至到今年年底。你二十一间中心在十月和十一月会继续提供接种第一剂疫苗的服务。十二月只是提供接种第二剂的服务。聂德权说目前接种中心是一个星期七日朝八晚八开放而由十一月一号起二十一间中心平日会在星期一、二、四和五朝十晚六开放星期六同日就朝八晚八开放星期三全日休息。他又說現時接種中心每日使用量相等於可處理容量的六至七成不存在預約困難當局已經盡量維持開放更多的中心兼顧較多市民選擇打針的時段本港新增兩宗新型肺炎確診輸入個案一男一女患者分別由南韓和菲律賓抵港都已經接種兩劑新冠疫苗兩人都帶有 L452R 變異病毒株男患者56歲上個月18日離開香港前往美國星期二乘坐航班由南韓抵港同日在机场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抽取的样本结果呈阳性居住在跑马地南塘道安碧苑在湾仔皇后大道东金钟汇中心工作当局昨晚已经公布两个地点要纳入强制检测33岁女患者是菲律宾外佣星期二抵港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至於初步確診個案少於五宗。去年六四集會案，多名民主派人士被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其中十二人在區域法院認罪。法官聽完各人求情之後，將案件押後至到今個月十五號判刑。認罪的十二名被告包括何俊仁、陳浩桓、尹兆堅。张文光、郭永健、赵恩来、麦海华、梁国华、何秀兰、梁国雄、朱海迪和杨森。何俊仁在庭上亲自求情，他说虽然集会违反法例，但是他们是被良知和道德承诺推动，维持悼念六四的历史传统。 並且銘記歷史教訓，以及向權力說出真相。楊森在庭上陳情的時候說，維園的六四集會是衡量香港自由、高度自治的重要指標，若果完全被禁，本港一國兩制的前景和高度自治將會受到嚴重打擊。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海面有涌浪。展望週末期間天氣酷熱，亦都有高溫觸發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天氣不穩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咁样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较早前近红隧嘅出口曾经有意外，影响到咧较早前去香港仔方向嘅支路一度唔能够通车噶。而家意外清理好，封路已经重开，但系车龙嘅大消散，一带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就系湾仔交汇处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较早前近红隧出口有意外，影响到而家大嘅交通咧都比较繁忙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咁但系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车龙就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湾仔街市对开。狮头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企业村来回方向车多，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获好评的国剧正式登陆港台电视31， 《大江大河》 获奖无数，包括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 晚晚睇国剧830《大江大河》，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9月12日星期日起， 一年8个星期，请嚟不同界别嘅领袖， 佢哋包括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行政总裁冯康、 渣打银行行政总裁轩慧仪、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係政府正喺度研究緊咧，係會唔會規管呢個司機擺放手機嘅位置同埋數量啊？咁各位點睇咧嚇？咁尤其是的士司機啦，好多都好多擺好多嘅手機咧喺前面咧，就做一啲嘅網上預約嘅。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林志恩啊，我哋繼續同呢位嘉賓傾，就係咧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幹事林志聰啊。林志聰你好。 系两位支持你好， 头先都话啦，即系如果要规管埋手机摆放嘅位置咧，即系其实系想唔想方便啲司机嘅咧？即系你想司机睇到之余咧，即系其实你想啲司机睇到定系睇唔到嘅咧？咁你觉得即系规管位置呢样嘢，其实系咪一件实际嘅事咧？你觉得？ 即系我觉得有少少嘥气啊！正如咧，即系的士司机嘅人，有啲好固执嘅，你就算摆一个歪啲嘅位咧。佢可能都要睄，個反效果就係到時可能仲危險啊！佢係都要睄啊，見到一隻篤，哎呀咁仲危險，你明唔明啊？係咪即係以前都可能有仲有少少視線喺個路面度啊？而家佢直頭可能要擰轉頭一篤，啊咁啊死啦！同埋咧，我講完真人真事俾大家，即係有個客同我講啊，司機啊，即係你有陣時你啲行家咧，即係都好得意啊！我咩時候佢話佢多電話多到十幾部嘅。佢多到咧就摆喺近乘客位嗰度，哇！嗰次行，佢叫我帮手督喎，系啊，即系司机就喺嗰度督嗰度啊，咁样佢督，佢话我好惊啊，司机，我话惊，我话你惊咩啊？即系督到又自可，督唔到佢好似唔开心咁，因为你一个督噶嘛，你明唔明啊？你哋啲众噶嘛，佢督唔到好似我对佢唔住咁样喎，啊几惊啊咁样， 接唔到单生意啊！ 系啊，咁同埋即系的士佬咧喺佢嘅创作力量同幻想咧，真系会吓你一跳啊！点解咧？因为佢可以将一啲。譬如嗱，擺個位置佢睇唔到啦，話睇唔到，佢可能靠啲鏡啊，一啲嘢嚟折射啊，嚟靠嚟睇啊，你明唔明啊？譬如眼鏡嗰啲，佢偷睇啊，跟住佢攞人拿一支好似不求人咁樣一嘢篤落去，佢可以即見招拆招啊！你明唔明啊？兩位主持人， 咁到時可能仲衰啊，可能嗬？ 係啦，就是、最怕就係有呢啲嘢，不如你政府話唔好啦，呢樣嘢啦，限個數目，或者好似頭先咁，我哋靠科技，可唔可以咁樣限制大家？嗱，其實好多。路面道路使用者都系嘅，譬如你话一啲譬如货车啊、啲司机啊或者咩，大家其实公道又，我觉得就你如果太过针对的士司机咧，我又要讲翻句说话咧，就都唔系太过公平。其他所有都系咁样，用个科技嚟限制大家，会唔会更加好咧？ 不过我想就算即系立咗法，其实应该都唔会净系适用于的士司机嘅啦，即系其实可能其他商用车或者私家车咧都会喺嗰个规管嘅范围入边。咁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咧，即系嗰个罚则嘅问题嘅嗱，因为咧而家如果有司机啦，即系俾人捉到一路开车一路讲电话就罚钱嘅啫。咁如果将来啦，即系如你头先所讲，哇，真系出现一啲好严重嘅，譬如一路开车一路去督一啲手机应用程式啊，或者放得太多手机喺个的士前面嘅情况。你认为要即系立法规管到去个罚则有几重啊，先至可以有阻吓性啊？ 我谂真系要上庭嗰只啦，甚至乎咧，会唔会即系太过恶劣，差人认为太过恶劣，控告佢接近不小心驾驶嗰只？ 嗯， 系啊，即系要被记分啊，咁样 系好啊。OK， 好啊，唔该晒林志聪，多谢你啊。 OK， 好，多谢晒。 林志聪咧就系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嘅干事嚟噶。林志恩啊，头先听佢讲咧，其实我谂有两样嘢咧，大家都一定会同意。第一咧就系其实无论你即系规管佢几多部手机摆车头都好啦，其实只即系哪怕佢只有得一部啊，个司机系唔专心，系揿咗电话。就會釀成一個意外，就會有安全嘅問題，就唔係講緊佢幾多部嘅問題啦嚇。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會唔會話係少啲部數嘅手機會令到佢即係冇咁多嘅分心咧？咁呢個都可以再討論。第二就係、是、其實都唔係淨係的士司機嘅，的確嚇，即係呢樣嘢應該適用於咧就所有嘅駕駛者嚇。即係而家其實好多駕駛者自己可能都會有啲嘅導航啊嗰啲嘅需要嚇，咁就擺部手機喺前面啦。咁但係都會咧真係有可能咧令到某啲司機咧係唔專心嘅，會有安全問題。咁所以呢兩樣嘢啦，都真係好緊要噶嚇。 係啊，所以有人就話呢個問題都唔係淨係立唔立法嘅問題，係一個所謂叫做駕駛嘅習慣啦。咁同埋另外就係嗰個的士嘅服務質素嘅問題嚟嘅。咁不過而家其實的士咧，即係你即係要正式去申請一個駕駛執照，其實都係需要有一個嘅訓練嘅過程嘅。 咁睇下嗰度上面可唔可以加强啦。咁另外就係运输署呢同埋道路安全议会呢以及警务署呢亦都进行緊一啲即係宣传同埋教育活动嘅。咁就希望呢係提醒驾驶人士啦，包括我哋头先讲嘅的士啦同埋商用车辆嘅司机呢，都应该驾驶嘅时候呢係保持专注啦，避免使用呢一个流动程式同埋一啲智能嘅装置。 同埋根据现时法例呢，如果个驾驶者喺揸车嘅时候呢因为操作呢个嘅流动电话或者其他嘅设备影响到驾驶，无论有冇意外都好啦，已经咧系可能触犯咗危险驾驶或者不小心驾驶嘅罪行噶啦。即系而家已经有法例咧处理啲司机咧系唔专心揿电话嗰个情况噶啦。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系咪执法上要加强咧，还是好似而家政府咁去研究去规管司机前面啊，即系车头嘅一啲电话数量咧吓？嗱，我哋电话1872311啊，不如都开放个热线俾大家讨论下。电话旁边有郑先生喺度。郑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咁我有两点想讲啦。咁第一点就应该就政府个规管就个方向系啱，但系就规管嗰啲嘢可能有机会错，因为例如可能我朝头早听个嘉宾讲话咩外国有例子规管可能两部电话定两个 app 咁样啦，或者头先你嗰、那个嘉宾都讲啦，可能你啲司机咧，就算你好多规管方法啊，咩睇唔到啊，咩可能真系有其他方法令件事更差咯。咁就规管个方向系政府系要做嘅，但系就唔系一定唔系靠头先话咩数目啊，甚至因为。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规管咗两三个的话咧，大家一定系用最大、最 popular， 即系最热门嗰啲程式，咁会不利竞争，同埋政府嗰、那个规管标准亦会俾人挑战咯。咁所以我想讲第二点就系、是，我哋其实好简单可以用技术，就唔使简单复杂化，可以用技术去解决翻呢个问题咯。头先嘉宾都提咗一个方向，话 GPS 嗰、那个，但系嗰个就唔理想嘅，因为可能大家都有捉过精灵啦 ，GPS 嗰啲其实可以造假嘅，有程式，咁就嗰、那个一定唔系理想方案。我有個提議就係，其實而家咧電話大家用都知啊，而家其實語音嗰邊個系統其實好成熟噶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個規管真係要做規管啊？政府就話你如果喺個車上面用嘅 app 咧，你要有嗰、那個即係、就是、用得呢啲約 call 車嘅 app 咧，你嗰個司機接嗰個咧就一定係用語音，即係好似你小巴咁樣，你同個司機講嘢唔會影響駕駛。因為其實大家最驚係咩咧？係驚個司機分神去望電話嗰下啊嘛。但如果要全部轉曬語音嘅，即係你強制曬。所有程式如果你要用在个商用 app 或者个司机用在个车里面的，如果不是你不用这类有语音的 app 呢就会发，即仲有一個設計，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是個 app 的話咧，可能係個司機設計到個 app 裏面係一定係講語音嗰時咧，個程式係會黑咗畫面，你點撳都冇用，咁、個司機就冇誘因去分神，即係全部去報俾你聽。譬如我講話而家你有個客喺邊條街度幾多分鐘，咁你接唔接 call？ 因為你同佢講翻，咁我接呢個 call 或者我唔接呢個 call， 咁你全部程式呢啲咧，其實好 standard 叫做 API 嘅，即係你無論 iOS 或者在里面咧，都已经系呢啲语音嗰边，无论语音合成啦，即系佢讲俾你听个程式 app 讲俾你听，或者佢认你把声嗰个，大家都应该有个经验啦，即系讲嘢俾佢听。嗰啲其实广东话上面咧，即系唔甚至英文更成熟啦，但我哋广东话嗰边已经好成熟，所以可以做到呢方面咯。另外可能仲要加多一样嘢，为防好多个司机有好多部电话咧，好多部嘢喺度嘈住发声咧，可能佢哋都要用翻蓝牙嚟沟通，即系你要规管系规管两样嘢。佢首先头先就。语音，跟住规管又系佢哋蓝牙沟通，唔会一齐发声嘈住个司机。 好啊，多谢晒郑生嘅意见啦。咁啊，听落如果净系即要求啲司机啊揸车嘅时候只能够用语音操作个电话嘅话，即系听落都会好啲嘅。 有啲似以前 call 台咁咯，其实个原理就系咯。 咁但系而家其實已經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已經有法例去到處理一啲譬如揸緊車嘅時候篤電話嘅行為嘅咯，咁就睇下會唔會可以即係進一步去加強呢個相關嘅規管啦。咁至於頭先佢話即係要求啲應用程式嚇，咁行緊車嘅時候只能夠係黑咗畫面咁樣，咁又能唔能夠真係政府去到要求嗰啲嘅？應用程式咁做呢， 如果咁樣講，其實要大部分司機都要裝同一個應用程式先得， 即 係一定要普遍使用先得。 又或者要求市場上面即係主要嘅呢啲應用程式，都要有一個咁樣嘅功能咯。系啦，咁好啦，我哋嘅电话继续系1872311啦，就继续开放俾大家打电话嚟发表呢个题目嘅意见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今日咧，小叔想同大家讲一讲一个 expression 咧，有听众问小叔叔嘅，就系 give or take。Give or take, G-I-V-E-O-R-T-A-K-E。 很多时候呢，他见到一些数字之后呢，就会见到有个人讲 give or take。咁大概的意思呢，其实呢就类似是 approximately, 咁解大约一个约数。咁 approximately 呢就是一个正经啲嘅字啦。我可以话 ,it takes approximately 20 minutes to cook。呢样嘢呢是需要呢大概20分钟呢煮嘅。咁但係我哋有時亦都可以話呢 ,it takes about 20 minutes, 用 about 呢個字亦都得。我哋亦都可以呢講呢 ,it takes 20 minutes, give or take, give or take, 喺個最尾。咁通常係一個比較口語嘅用法嚟嘅。OK? 俾多個例句大家 ,Uncle Siu weighs about 100 kilograms, give or take。咁呢就係呢小叔叔大概嘅重量呢就100kg, 咁有少少加减都唔出奇㗎，咁大概就係咁嘅意思啦。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上边与永恒。 变先至系真嘅嘢嚟噶，系嘛？ 嗱，所以呢个世界如果有变咧，事实上令到你嘅人生系丰富好多嘅。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到香港圣公会圣玛利亚堂寻找打卡圣地。九月九号星期四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嘅係政府研究緊咧，就係規管駕駛者喺車頭擺放幾多個電話啊！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就係汽車會嘅會長李耀培啊，李生你好。 好，大家好，系大家好。 对于而家政府即系研究紧系规管呢个驾驶者车头有几多部电话同埋位置，你点睇咧？你觉得应该点样规管法咧？ 嗱，我觉得作为道路使用者或者系我哋叫道路安全方面咧，规管嗰个电话嘅数目啦，同埋个位置咧系有必须要嘅。因为我谂大家都好清晰咧，即系近呢即系呢啲时间咧。大家用電話係無疑係多咗嘅，咁特別呢如果係有機會，我作為乘客都好啦，坐一啲譬如的士啊等等咧，咁其實好多時都見到佢哋咧響標板上面咧有好多個電話啦，咁就亦都即係有機會係可能因為操作上，雖然佢唔係攞起個電話，但都要操作上啦。咁呢有好多時都會造成一啲乘客嘅恐慌，因為特別如果係有一啲天雨路滑啊，或者一啲行緊快速公路啊等等呢，咁其實坐位個乘客嘅呢都覺得有擔心。咁我自己作為揸車嘅一份子都係啦，咁如果就我揸車嘅時間我又專注可能睇住個電話，或者如果有多機嘅電話，如果放嘅位置又唔好嘅時間，有機會如果跌低咗，咁我都要執返個電話嘅時間，咁亦都係有機會呢係造成一啲交通意外嘅。咁我覺得以道路安全嚟計呢，專注駕駛呢係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係咪有正式嘅規管，譬如話我哋車上高只能夠容許一個或者最多兩個，但係亦都要安裝嘅位置我哋有說明啦，即係例如唔可以高過嗰個我哋標板咧，即係視線咧，亦都安裝嘅時間又穩妥咧，即係唔好咁容易跌啦，係咪？一跌嘅時間，你電話而家隨身都非常之重要啊！好多個咧就掛住去執嘅電話時間，亦都有機會咧發生啲意外咯。 就住咧嗰个即系司机去将一个电话摆喺车头咧，要立法规管呢个问题咧，就其实以前咧即系亦都有议员或者业界咧都就住呢一个议题咧，就向个运房局提出一啲质询嘅。咁就想问一下即系究竟乜嘢原因咧，就系而家先至再重启呢一个嘅立法程序咧，同埋过去咧究竟业界有啲乜嘢意见，认为即系可能立法嘅时候可能会对佢哋造成一些影响，其实过去主要业界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我諗過往有人或者有議員去提出質詢嘅時間呢，就啱啱大家都係興用電話啦，咁就亦都係啱啱係立法係叫做用 handsfree， 就唔可以揸住個電話嚟講啦。咁從而呢就係話佢哋都會質詢下，譬如個電話放得唔好會跌低會點啊，或者甚至如果多兩個電話會點啊。咁當然呢，即係過往個條例呢就好灰色嘅，即係例如你唔用個電話，或者你用个电话你只是用 handphone， 或者呢是用耳筒，你不是揸着个电话呢，咁就不是属于违法嘅。咁亦都可能喺近期或者是呢两三年即坦白讲返，即可能搵食又关艰难啦，特别有一啲我哋嘅的士大哥啦，咁佢亦都见到呢过往可能得一个电话摆咗喺度，咁从而呢最后呢可能而家好普遍呢两三个电话就好普遍，四五个电话都几多，有啲甚至可能六七个电话。咁好明显呢，即如果係多人用咗呢个电话作为我哋叫做沟通嘅工具，但係亦都对于道路安全有影响嘅话呢，咁我觉得政府呢係应该要尽快去研究同埋一个好嘅方法啦。同埋如果响我正话都老讲，响道路安全呢其实要专注驾驶。咁专注驾驶呢即係话司机其实就不容许有多分心嘅嘢。咁当然啦，即係电话而家係可以用，咁但係最主要係用蓝牙啦或者耳机啦。咁呢啲其实响其他国家呢都係有一个規管。但係当然就冇话好似香港突然间我哋有多时喺车上高有咁多个电话作为一啲我哋嘅搵食工具呢，呢啲其他国家就好少嘅。 咁而你所知外国有冇一啲真係規管车头电话数量嘅一啲法例嘅呢？ 我正话都讲咗呢，响车头电话嘅数量嘅多同埋係常见呢，其实是香港是一个好特色的地方。在外国呢，坦白讲返呢，大家都明白呢，就是因为外国是好多高速公路。咁换句话讲呢，就是他们专注驾驶是必须要的。咁另外呢就是说亦都坦白讲返，就是如果电话如果懂得用的时间，特别现在的智能电话呢，其实我都看不到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电话才可以做到一个叫做沟通。咁最主要即係而家新一代電話已經係性能非常好啦，就算你用 GPS 都好啦，我都有提議，即係其實如果 GPS 你用咗語音導航呢，其實都好方便嘅。咁換句話講，就香港係一個好特色嘅地方啦，我覺得你嘅。 咁而除咗我哋所講啦，即係立法去規管嗰啲譬如放喺車頭嘅電話數目之外呢，其實即係的士業界嘅內部喺嗰個駕駛觀念啊，或者駕駛態度的教育上面，以至到是譬如的士營辦商啊，佢管理系統上面咧，其實亦都有啲乜嘢可以改進的地方。 絕對絕對可以有好大的改進咁因為大家都明白咧，即係而家今時今日我哋叫做服務概念，香港稍為遜色嘅，即係稍為遜色，我只能夠咁講嚇。同埋香港個環境有啲唔同咧，因為好多時我哋都有機會叫做單頭車司機，佢可能係即係司機，亦都可能係車主。咁喺外國比較少啲嘅，外國大多數都係公司制，咁所以喺個培訓啊、訓練啊或者個規管上咧，就唔係話咁多彈性。咁香港呢就好多时我作为车主，但我可能俾人管理㗎喎、又或者呢我作为车主我自己揸返一间㗎喎。咁呢一个呢就亦都係香港一个好特色嘅地方。咁我觉得即係香港嘅的士有好大嘅进步嘅空间嘅，即係如果大家要做得好嘅时间呢，其实坦白讲返，即係以我哋的士即係而家市民有咁嘅需要嘅。咁、就如果做得好嘅时间，我觉得即係呢个行业係应该越做越好先啱嘅，应该要。 好，唔该晒李耀培啊，多谢你。 OK， 李耀培呢就係汽车会嘅会长嚟㗎，都听多位听众嘅意见啦。电话旁边有郭小姐喺度。 是你好， 郭小姐你好， 是啊是啊，我就用乘客的身份去讲翻啦，咁其实亦都好得意噶。如果讲翻即系话系我试过即系有两个 case 都好简单，好简单咁讲。有一次我上车，我见到的士机佢前面有六部 电话，我即刻落车，我唔讲啦，无谓有啲咩嘅。第二次就系、是有一次我就同啲有啲老人家同埋有啲细路仔一齐去搭架的士，咁咁、那个司机好似好忙咁复一啲嘢，咁、我就同佢讲话唔好啦，你不如拍埋一边，我俾你跳标，你唔好咩啦，你讲埋去，你先好开车。因为喺我嚟讲咧， 佢肯唔肯咁做啊？ 咁佢梗系话我麻烦啦。佢觉得我好麻烦嘅一个人，但系就唔紧要咯，我唔怕你话我麻烦咯，我系要嘅安全咯。我搭得的士除咗系要快同埋方便之外，安全系我一个好重要嘅一个 point 嚟嘅。就算依家我已经好少搭啦，香港嘅集体运输真系太好啦，做得实在。咁如果依家我都好少搭噶啦，咁但系我本身如果喺街上面行嘅时候，佢。如果揸得好嘅话就是一部车咗喎，唔好嘅话是一支枪嚟喎。 明白，好啊，多谢晒郭小姐嘅意见啦。睇嚟安全意识呢样嘢呢，司机啊、乘客啊都要多啲注意下。 咁同埋除咗头先所讲嗰啲电话问题之外，我諗今次事件即係亦都好多人会留意成个的士行业嘅生态嘅，譬如即係嗰个老化冇人入行嘅问题。 好，听听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一宗坏车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晶花园，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丽业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反方向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近住浙江街嗰段咧，因为较早时曾经有坏车，咁所以咧呢一段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好。恒生中国企业94.1元，八跌2.62元，盈富基金26.34元，系跌咗5.6元。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中国公共采购、中国环保能源、德斯控股、中油节能控股同埋通达宏泰。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云科国际、百信国际、中国派对文化、麦迪斯基同埋骏东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693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98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09.92，瑞士法郎0.919，加元1.269，人民币6.459，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港金收市报16640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795.28美元，卖出1795.8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亦都车多，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海富中心。

咁而家咧其實係有26間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咁原定係運作到下個月月底嘅。咁而家政府就宣布咧，就係當中5間會關閉，另外21間咧就會延長服務至到今年年底嘅。咁11月咧仍然可以打第一針，12月咧就打第二針嘅。咁而另外咧，那個開放嘅時間咧都會有少少變動啦。咁啊，星期六日嘅開放時間會維持不變，即係朝八晚八。不過咧，就星期一、二、四、五咧嗰個嘅開放時間就朝十晚六，而星期三咧就全日休息嘅。林志恩， 咁除此之外咧，就係嗰個接種疫苗嘅即日籌咧，亦都會擴展去到醫護啦、安老啦同埋殘疾院舍嘅員工咯、校巴司機同埋保姆啦、餐廳同埋酒吧嘅員工啦，以及係建築業嘅員工嘅。咁不過阿聂德权咧，亦都提出咗一點啊，就話其實而家咧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咧，都陷入咗一個樽頸嘅情況。嗱，九月底咧，本身我哋諗住即係可能接種率都有機會去到70%啦。咁但係而家政府咧就相信咧未必得啦。咁啊，未來咧亦都會更加主動咧去催谷市民打針啦。咁佢形容咧就係揼石仔咁啊嚇，一針一針咁樣打。特別咧就係主動咧會去接觸長者，因為而家咧長者嚟講咧個接種率亦都係仲係好低嘅。嗱，70歲以上咧就27%啦，80歲以上咧就更加只有12%啫。 咁所以咧就嚟緊都會有一啲嘅社區嘅接種策略啊，多啲外展嘅接種計劃咧，去到深入社區接觸，特別係長者噶。嗱，見到咧就係嚟緊政府會搞喺18區咧有啲嘅講座啦、健康諮詢啦，同埋疫苗接種一站式服務啦，亦都會派一啲嘅外展隊去商場啊、屋邨去到做疫苗接種噶。院舍方面咧，亦都話會主動同院舍嘅長者家屬去到解釋，希望咧佢哋安心俾長者咧院友去到打針噶。咁好啦，究竟點樣去睇今次嘅疫苗接種策略咧？不如我哋都邀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嚇，林志恩。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咧疫苗接種計劃專責工作小組成員林正財醫生啊，林醫生你好。 大家好。 你好。 点样睇而家嗰个接种策略呢？即係而家就话社区嘅疫苗接种中心咁就大部分都会继续延长个服务，咁而呢就多啲一啲社区外展嘅一啲疫苗接种嘅工作啦。点样睇呢啲嘅新嘅策略呢？ 我绝对应该咁做㗎啦。即係而家我哋要水银泻地化整为零，就深入去到即係啲长者居住嘅地方。咁因为要做到真係一個都不能少咁嘅情況呢，就要做多啲真係單對單面對面即時解說、即時打針。我哋都初步都嘗試過呢啲嘅方法呢，都發覺呢啲方法係最有效嘅。咁即係預期就守株待兔呢，就要主動出擊啦。 系嗱，头先都讲啦，即系针对于长者嗰方面咧，吓就会更加多嘅一啲系喺商场啊、屋邨啊做疫苗接种啦，亦都会同院舍嘅家属去到解释啦。嗱，早前咧就试过有一次咧，就有一个外展嘅接种计划嘅，咁就去到九月初嘅时候啦，咁就去到乐富啦，咁就政府同领展合作嘅，咁一啲长者嚟到，即系唔止长者啦吓，即系市民嚟到即场打针咧，咁就可以攞到一公斤嘅米嘅咁。咁嚟緊，你覺得係咪需要多啲用一啲送禮啊嚇誘因嘅方法？即係冇，就算啊，你係一啲社區接種嘅策略，都需要附加埋呢啲嘅誘因啊送禮，先至可以吸引到多啲人去打針咧。 其實咩方法都值得試下嘅，就因為其實長者群都唔係單一嘅，佢哋都好似普通人咁樣，都有好多種嘅。咁所以唔同嘅長者可能佢都會歡迎有唔同嘅方法。但其實最重要咧，都係要有醫護人員咧即場解釋解答佢哋嘅疑問，咁咧就即係即場就即刻幫佢打針。一啲小禮物係會有幫助嘅，就吸引到佢嚟咯。咁若果有遲疑嘅，即係其實最驚嘅咧就係佢嚟都唔嚟。其實咧就即係而家我哋即係好多醫護界人員咧，都好有信心去說服啲長者去打針㗎喇。但問題就係我哋如果接觸唔到佢呢，咁我哋就永遠冇機會去說服佢哋喇。咁所以可能即係無論係有啲攤禮呀、有小禮物呀、有甚或乎即係係咪可以一齊睇場戲呢咁樣呀，佢鍾意或者聽歌呀，咩其實咩都可以值得試下。 OK， 嗱，不如喺度都呼吁下听众啦，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大家对于嚟紧啊，即系政府用咩方法去到喺社区度打针，可以吸引到大家嚟咧？又或者系即系头先讲啦，有啲活动咧系有送米嘅打针嘅活动嘅，咁嚟紧系咪都应该要咁样做咧？吓，又或者系大家喺即系譬如长者之中，仲有啲乜嘢系犹豫令啲长者就未咁快去到打针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咧一齐倾下。 嗯，剛才林醫生你提到，即是其實外展計劃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去增加那個接種的一個便利性，以及令到更加容易可以接觸到長者，至少即有機會可以跟他們解釋。但是呢，就你們所見，其實現在長者呢，即你們跟他們談的時候，他們最大要去接種疫苗的顧慮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都有兩批不同的長者的，有一批呢就比較行得走得，他自己獨立生活的一批呢，其实佢就都有少少俾我哋一开手打针嘅时候，好多相互矛盾嘅信息咧，搞到混乱。 嗯。 佢哋以致佢哋都有啲担心。咁呢一批嘅长者咧，其实就直接同佢哋解说咧，其实大部分情况可以令到佢哋释怀嘅。咁我哋嘅经验咧，都发觉只要佢肯嚟见我哋嘅医护人员咧，基本上都可以解釋得到，同埋有部分咧，佢有啲誤解添嘅。 嗯， 咁就話同佢哋即係好清楚講到佢嘅身體嘅狀況係唔單止適宜打針，而且一定要打針嘅話咧，其實大部分都願意聽嘅。咁另外一批咧就係比較體弱啲嘅長者啦。咁佢哋甚至乎佢要住喺院舍咧，或者接受緊即係一啲家居照顧啊咁樣。咁呢啲咧就佢會基本上就將個決定權咧都係交俾佢啲仔女啊，或者照顧開佢嘅人嘅。咁啊，但係個問題咧就好多時你仔女唔止一個噶嘛，照顧嘅人亦都有好多。只需要是但有一個話啊，你睇下先啦，睇定啲先啦咁樣，咁佢就會遲疑噶啦，佢就選擇呢一刻咧就唔打住噶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個策略咧就係我哋係要同佢啲照顧者屋企人。解釋得好清楚，即係若果唔打針，其實對佢哋所關心照顧開嘅長者咧，其實係一個危險動作嚟嘅。你建議長者唔好打針咧，其實係你要諗清楚你個責任嘅。因為到有疫情嚟嘅時候咧，因為我哋越嚟越多香港市民打咗針咧，其實以而家呢一個 Delta 病毒咧，我哋睇到咧。因為打咗針嘅人士咧，佢都保護到自己，但係佢未必能夠保護到身邊嘅人反而佢係會更多係冇病徵嘅所謂大菌者佢會即係喺不經意之間咧，就帶咗個病毒俾長者咧，甚至乎個長者係會有更高嘅危險咧，係感染到個病毒。咁而對長者嚟講，如果佢感染到嘅話咧，佢重症好，死亡好，個危險因素都係高咗好多嘅。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哋要好清楚解説俾屋企人聽，就係其實佢哋有責任係叫佢屋企嘅長者咧係去打針。 OK 嚇。 咁之前咧，你亦都形容過咧，其實而家成個新冠疫苗接種咧，即係進入咗一個巷戰嘅時代啦。咁我就見到咧，因為今日政府就啱啱宣布咧，就會有五間嘅疫苗接種中心咧，就去到11月就會關閉。咁呢啲疫苗接種中心咧，入邊嘅人手咧，會唔會調去做一啲外展上面嘅接種計劃咧？ 會啊，呢個就係正正就係其實我哋就縮減呢啲疫苗接種中心。就話，因為香港醫護人手都唔夠噶嘛，咁我哋就係要調配呢一啲嘅醫護人手，化整為零，就成為一啲小隊，可以進入唔同嘅社區裏邊咧，就做接種嘅工作。 头先你都讲得好啊，就系咧就最惊啲长者唔嚟啊吓，即系佢长者嚟咗咧，都仲可以向佢哋解说啊，为佢哋做一啲嘅健康咨询啊咁。咁但系即系最惊咧，就点样去接触到即系咁多即系都未打针嘅长者咁。咁其实而家政府就话咧，就会同一啲地区嘅社署同事啦、卫生署同事啦，同埋啲嘅社区团体去到合作咧，去到即系邀请长者或者去动员啲长者去到打针，你觉得个做法可以系点样咧？ 其实就差不多要水银泻地咁样噶啦。咁我哋首先呢要有足够嘅外展团队啦，就医生护士都好，就可以进入啲社区里面。第二呢就係、是、去我諗第一阵呢就先做嗰啲长者经常会去嘅地方啦，包括长者中心啦，我哋全港有200几间唔同类型嘅长者中心或者其他嘅社区中心啦，佢哋常去嘅，甚至乎一啲商场啦，长者鍾意去嘅一啲佢可能喺屋邨，一啲屋邨係比较多长者嘅，好多长者喺楼下耍太极啊、捉棋啊，呢啲屋邨呢其实都可以先尝试嘅。咁我哋迟啲都会试下，即係去一啲比较多嘅长者嘅屋苑呢，就去直接接触呢啲长者。 即係派啲同事去即係聊下佢哋倾偈咁，係咪？ 係呀係呀，即係咁其实一个小队可能即係几个人就够㗎啦。咁呢就去到咁即係搵嗰啲长者出嚟，咁呢就同佢哋解说。解说完之后就即场就帮我哋打针。 Okay. 林医生，你之前另外都有一个建议就是关于这个健康码的措施的。因为你提到就说如果香港出现第五波疫情，而如果大部分市民都已经是打了针的话，都是可以有条件去推行这个健康码的。咁我就想問一問咧，即係你會認為其實如果真係要喺香港內部去推行一個健康碼，係主要應該係涵蓋邊一啲處所先，先至可以係做到你所講即係平衡社會經濟同埋民生嘅影響？ 其實都係一啲相對高危嘅診所啦，場所啦，即係就好似我剛才咁講嘅，即係其實打咗針唔代表你可以保護到其他人嘅。咁你見而家我哋嘅食肆咧？我哋分 A、B、C、D 區咧，基本上大部分嘅情況下咧，都係規管嗰啲職員嘅啫。但其實顧客除咗口罩喺呢度食嘢傾偈咧，其實佢哋先至比較大機會會傳俾人。咁係嘅，打咗針都有機會傳俾人。不過若果打咗針，佢能夠保護到自己，即係表示呢一批人咧，佢聚埋一齊，就算傳到咧。佢嗰個風險都會比較低啲，但如果有冇打針嘅人入到嚟，就同佢哋一齊食飯嘅話咧，其實對嗰個冇打針嘅人士咧，佢就有機會有重症，甚至乎會死亡。咁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咧，若果我哋嗰個接種率係高到去九成而當時個疫情咧亦都嚴峻嘅話咧，其實就係要將冇打針同埋打針嘅人咧要分開處理啦。 但你觉得乜嘢嘅情况之下要推行呢个健康码咧？你系咪仲系维持住即系嗰个讲法，就系话出现下一波疫情先至需要推行健康码咧？还是其实为咗防范啊，即系为咗防疫都应该要推行健康码咧？而而家有啲议员都讲紧啊，其实通关都可能需要同内地衔接呢个健康码喎。咁系咪为咗通关而健康码咧？还是系香港自己都需要健康码咧？ 其实通关的健康码和在香港平日生活的健康码呢是两回事来的。即是通关的健康码其实很视乎就是你和通关的地区那个要求以至方便那个通关的情况。其实现在都有类似这样的安排的，只不过不是一个码的嘛。就是很多地方都要求是接种了的人士才可以去到他的地区。咁所以嗰個係一個特別兩地嘅安排啦。咁但係普羅大眾生活嘅地方嘅健康碼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嗰個就係佢究竟邊啲地方可以去，邊啲地方唔入得就好視乎佢嗰個接種嘅情況。咁所以嗰個反而咧係會多啲影響我哋成個抗疫嘅措施嘅。咁若果市民即係清晰了解若果日後真係有第五波出現嘅時候，原來我係如果冇接種疫苗嘅話，我有啲地方去唔到咧，我諗佢都會思考究竟佢應唔應該接種呢個疫苗。 不過咧，嗰、那個即係具體執行上面咧，就係話邊啲處所係需要用健康碼，邊啲處所唔需要咧。其實我見到喺好多唔同地方咧，都有佢各自嘅安排。譬如喺以色列嚟講啦，即係佢除咗餐廳或者健身中心之外咧，其實有一啲人多嘅室外嘅地方咧，都需要用健康碼先可以入嘅。甚至內地有一啲省市咧，即係可能係入地鐵呢啲交通工具咧，都需要出示一啲證明。咁我哋點樣可以？可以避免就系为市民带来一啲好严重嘅不便咧，因为如果譬如有一啲嘅好重要嘅商场啊，或者一啲交通工具都要用健康码嘅话，就似乎可能真系会造成一个扰民嘅情况。 绝对系嘅，所以系一个平衡嚟嘅。咁但系即系我哋过去呢年几两年咧，其实都积聚咗好多经验。我哋知道咩情况下喺香港呢个环境，因为香港普罗大众戴口罩戴得比较好啊。咁所以我哋嘅情況同其他地方有啲唔同嘅，我哋真係會引發大爆發嘅地方呢，其實基本上都係室內人多同埋除低口罩呢啲嘅情況。咁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需要限制呢，都係食肆啊、酒吧啊、gym 啊，或者即係真係會除低口罩啊，即係以前會出現過嗰啲跳舞嘅地方啊等等啊，卡拉 OK 場所。即係呢一啲曾經真係有爆發過嘅咧，咁如果我哋全民都係繼續戴住口罩嘅話咧，呢啲地方反而係比較重要一啲嘅。 明白。林醫生仲想問埋咧，即係大家都問緊幾時可以同內地通關啊？因為即係而家來港易回港易啦，大北上難啊。咁尋同埋我哋已經即係超過21日清零啦。咁尋日特首有個講法咧，就係話已經向中央提出兩地專家對接去討論咧點樣去通關啊。咁你覺得其實而家仲爭咗啲乜嘢咧？ 其實我諗特首嘅意思就係要真係啲專家團咧。是大家有多啲嘅溝通，究竟即係以至相互咧都了解大家嗰個防疫策略，因為縱然係即係我哋都係一個國家啦，但係我哋嗰啲防疫策略都有啲唔同嘅，所以個民情亦都有啲唔同，我哋嘅做法都有啲唔同。 有冇話特別邊方面啊？ 其實各方面都係㗎，即係由測試、檢測、檢疫、各方面我哋嘅措施、社交距離嘅措施咧。我哋嘅做法手法都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希望藉住多啲嘅溝通，大家知道哦，原來啊你用嘅手法唔同，不過效果都係一樣嘅，咁就容易即係達至個通關嘅共識啦。 好啊，唔該曬林醫生啊，多謝你。 好，拜拜。 多謝曬林正財醫生咧，同我哋做呢個訪問啦。咁啊，林子欣啊，咁究竟啊，即係大家又點樣睇而家個打針新嘅策略咧？以及就頭先都講到咧，關於健康碼係咪需要推行咧？通關又爭咗啲乜嘢咧？咁頭先林醫生就話可能係一啲嘅檢測嘅方法啊，或者社交距離措施嘅安排啊咁啊。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廣闊嘅發展空間。日本东京都新增167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数字比一星期前的星期四大幅减少超过1400宗，重症患者有251人，比前一日减少1人。日本政府因应新冠疫情专家委员会的同意，宣布延长19个都道府县在本月12号届满的紧急事态宣言，至到本月30号。除了宮城縣和江山縣會被列入準緊急事態宣言之外，其餘19個都道府縣包括東京都、大阪府將維持緊急事態宣言安排。經濟再生擔當上西川康廉表示，除了宮城縣和江山縣之外，其餘19個地區的醫療系統仍然緊張，承諾政府會盡力減低確診數目，減輕醫療系統的負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晴朗及酷热的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33度或者以上，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在下昼4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同时超强台风灿都集结在高雄的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台湾及吕宋海峡一带。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今日期间天气酷热，亦有高温触发的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天气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这边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港岛现在是多处地方都很挤塞下的，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那段车龙一路塞到去告士打道近华润大厦，马纪仙峡道上山近住爱都大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一路沿住红棉路排到落去下角道，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金英阁，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是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近上耳道，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最后提一提大家啦，旺角的奶路神街因为有水管急收，介乎渡船街和广东道之间的一段奶路神街和地士道街都是封闭了的，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本地运动员。 我是梁礼勤。讲到运动咧，无论你是做运动定系睇运动定系听运动，都要成班人一起先至最开心噶。记得留意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啲咩条件要达到先可以同内地通翻关呢？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面对个 Delta 能够阻止佢嗰个传播，所以喺个外防输入系一定收紧嘅。如果我哋嗰个外防输入嗰度，对方觉得系有啲潜在漏洞嗰阵时候咧，呢个可能都系对方关注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政府今日公布咧，就話咧係嚟緊嗰26間疫苗接種中心咧，5間會關閉，21間咧會係運作到年底噶。另外咧，仲會多啲嘅一啲深入社區嘅接種服務啦，咁啊包括係去商場、屋邨咁去打針噶。咁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林先生，我哋聽聽聽眾嘅意見先啦。有聽眾李小姐喺度，李小姐你好。 系你好啊，系主持人， 系 我想同林正财医生反映一下， 系 我自己本身都系长者嚟嘅，即系话我哋咧本身，我希望佢咧就我又想反映咧，我哋老人家咧平时咧已经好多地方痛噶啦，即系咁样讲啊，所以咧惊住咧打咗之后咧就多咗又要多咗几下地方痛。因为人啊，我哋几十岁啊，死又一世，唔死又大半世，仲要打咗针啊！如果仲再做痛，都唔知会再痛多几番。 哦， 咁样所以就系会考虑清楚先至打。咁同时咧，我 如果有啲医生同你倾下，即系睇你嘅情况系咪适合打，咁啊，咁会唔会安心啲咧？ 就系咁样嘅，因为我哋老人家咧，唔好以为老人家系懵噶，唔系老咗。人老精鬼老靈，就好多時知道食咗啲乜嘢唔好，食咗啲乜嘢好咁樣噶。我哋知噶，我哋不過我哋少講嘢啫嘛。即係話，希望佢咧就尊重我哋嗰啲家人嚇個同埋嗰老人家。如果真係唔想打咧，希望佢唔好咧就話啊三真係咧講到咧你唔打咧就係呢啲咧就衰到冇影噶啦，系咪啊？ 明白， 即系话唔打咧，我唔打咧，我就唔会收，我一定要挨到你，讲到你打嚟打我先至收工，咁样去做法咧，我觉得恐怖咯，我觉得。 好啊，多谢晒李小姐嘅意见啦吓，咁啊都反映到一啲长者嘅心态啦吓，咁啊即系当然啦，佢适唔适合打针啊，佢可能去可以去咨询医生嘅意见啦，咁但系可能真系有啲长者，就算佢适合打，佢未必想打噶吓，咁呢啲又点样去同佢倾咧？ 所以其实咧，即系过去之前，譬如牛津大学嗰啲都有研究过咧，一个所谓叫疫苗犹疑嘅问题咧，都有好多因素构成嘅。咁头先所讲即系便利性。是一个因素啦，咁但系譬如对于嗰个社会嘅一啲集体嘅责任啊，或者有啲人根本唔信自己会染病啊，其实呢一啲都系一啲即系疫苗犹豫嘅原因嚟嘅。 嗯，都需要可能更加多嘅解说啦，或者宣传啦，去到做咧，系嘛？咁啊，听多位听众先，有伍小姐喺度，伍小姐你好， 主持你哋好， 请讲。系，请讲，请讲。 系，我想讲嗰啲啊，打疫情嗰啲针嗰啲啊。 系。 咁咧，你嗰啲冇，你同嗰啲人啲老人家讲，你佢都想翻大陆噶嘛？如果佢冇打嗰啲，梗系人哋都唔俾你翻啦。咁你打咗嗰啲咧，应该咧就俾人哋翻咧，你啲即系有影响佢哋啊！你嗰啲人啊，或者老人话佢哋打有咩用啫？你哋都翻唔到啦，你哋打咗咁多人打咗，有冇人翻啊？咁咁、你啊，应该刺激下佢，睇到佢。睇到佢真系有人系咁样，系要打咗先翻得嘅。咁佢有样睇，咁但系佢都刺激到佢，佢起个心啊，系咪？ 系好啊，多谢晒伍小姐啊。又系、哦，就算而家、即系来港二回港二咧，咁早前我哋都讨论过啦，都冇话一个疫苗咧，作为 一个申请条 件系啦。咁所以嚟紧，即系当大家即系如果香港啊，即系同内地倾紧通关安排嘅时候，其实疫苗系咪一个即系条件吓，咁、都让可能即大家有多啲诱因去到打疫苗咧。 嗯，上个星期我哋都倾过，其实疫苗啊或者个抗体水平啊等等，都可以系一个即系健康码嘅基础嚟嘅。 嗯，好啦，咁啊而家讲紧话要通关啦，咁、即系始终咧即系疫情都发展咗咁耐嘅时间咧，咁嗱香港个情况就缓和咗唔少啦，都廿几日清零啦，咁始终都要咧就同内地又好吓，海外又好，要倾通关嘅问题啊，即系始终有咁嘅一日咧，需要去讨论嘅。咁究竟点样喺通翻关嘅同时，又可以即系确保到香港有一个防疫嘅工作吓，同埋即系去到追踪 翻即係可能出現嘅一啲感染個案，去到作出圍堵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喎。咁啊而家就即係香港未有健康碼啦，即係究竟係咪做健康碼，大家又要討論啦。咁但係有咩方法可以喺通關嘅同時去到做好防疫嘅工作咧？咁啊知道有啲嘅學者咧近排都係有一啲嘅研發啦，就係有一啲嘅追蹤嘅功能啊，就讓一啲嘅用户咧係攞住呢個應用程式嚇，就可以追蹤佢去過咩地方嘅喎。究竟點樣運作法咧？呢個時候都請嚟咧就係研究嘅團隊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理工大學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教授黃文星啊，黃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哋嘅研發係點樣嘅咧？ 好啊，其實我哋研發咧，我哋就利用一個apps 啦，利用一個應用程式咧嚟追蹤一啲我哋叫做一啲如果通關咗之後，一啲旅客嚟到香港嘅時候，點樣可以知道佢過去嘅行蹤咧？咁啊，好讓咧佢當事人啦，可以知道究竟佢去咗邊度啦，或者如果once有一個確診嘅時候咧。咁嗰個我就可以知道翻究竟佢去咗咩地方咯。咁我諗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同依家安心出行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我哋安心出行可能就我哋要主動嚟掃一啲二維碼，咁我哋先知道去到某一啲地方。咁但係我哋利用我哋依個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啦，同埋一啲藍牙嘅技術咧，其實可以追蹤到喺一個室外嘅情況啦，同埋去到一個室內嘅情況咧，都係追蹤到究竟嗰個旅客係過去咁多嘅時間裏邊14日裏邊究竟去過咩地方咯。咁其實呢個系統嘅研發咧，就係我哋土地測量及地資訊學系啊，香港理工大學做嘅。咁我哋都計過一啲數嘅，咁做過一啲模型嘅。咁就係如果利用我哋呢個接觸追蹤嘅措施嘅時候咧，其實如果真係通過關之後啦，咁嗰個我哋會見到咧，其實60日裏面確診嘅人數咧，會大大減少咗大概84%。咁所以其實我哋點樣可以有效咁嚟知道嗰啲旅客？如果佢哋真係萬一啦確診咗啦嚟到香港，未必喺機場驗得到啦。咁佢喺香港嘅社區裏面遊走嘅時候，我哋點樣知道佢咗邊度地方咧？咁其實呢個就係我哋嘅工作咯。 嗱，你頭先提到咧，如果有用同埋冇用追蹤嘅情況去相比咧，嗰、那個累計嘅感染人數咧就會下降48.7%。咁啊，84.7%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哋研发呢个程式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其实有一个计算嘅模型喺后边。 冇错冇错。 咁啊，你哋就有一个假设嘅接种率就50% 嘅接种率啦。咁除咗接种率之外咧，可唔可以解释少少就系你哋嗰个计算嘅背后咧，仲有啲乜嘢变数系加咗喺入边咧？ 哦 ，OK。咁其實我哋第一個咧就係主持人頭先講啦，我哋計我哋其中一個變數咧就係嗰個接種率啦，50%。咁其實依家香港我哋去到八月底嘅接種率咧都差唔多有大概300多萬人嘅接種率。咁其實同我哋依家呢個疫苗嘅接種率叫估計50%咧係其實差唔多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計到個變數咧就係嗰個歷史嘅入境嘅人旅客嘅人數。咁我哋咧用去用翻咧未有呢、這個疫情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嘅入境嘅旅客嘅人數咧嚟進行一個估算嘅。咁亦都冇社交距離嘅措施。咁啊當然啦，如果我哋有社交距離嘅措施之後咧，咁嗰、那個跌幅咧，或者嗰個跌幅咧會由84% 咧去到94% 嘅，咁即係仲好咗嘅。咁所以我哋又有幾個變數啦。咁啊另外一個變數咧就係、是戴口罩啦，咁我哋依一個我哋亦都模擬咗咧，究竟香港其實普通市民過去一年裏面咧，其實都用戴咗好多，每一日咧基本上都會戴口罩。咁其實我哋亦都估算咗，如果戴口罩嘅情況咧，其實那個病毒嘅即係活動量啦，或者那個病毒嘅傳播嘅率咧，會係點樣？咁其實依個亦都係一個變數嚟。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你頭先所講啦，即係佢呢一個嘅 app 咧，都係有一個追蹤嘅功能嘅。咁我就想知道咧，其實嗰個行蹤嘅記錄咧，係可以去到有幾仔細咧？即係譬如我去一棟大廈，係咪幾多樓都會記錄到？嗱，因為而家安心出行就係、是我可以自己去奪啦，而且亦都會知道我喺邊一層嘅，可能邊一間餐廳都會記錄到。咁但係你哋嗰個追蹤程式做唔做到咁準確咧？ 我哋嘅追蹤程式咧，我諗其實我哋可以咁講啦，我哋嘅追蹤程式咧，可以其實同安心出行係互補不足嘅，因為我哋咧就未必可以去到每一座個單位或者每一個食肆裏面咁細，咁但係反而我哋咧 在街外面，即譬如因為安心出行就是你譬如行緊地方道，你不會無端端在街裏面有個二維碼俾你 do 嘅，或者你在街裏面究竟你撞過咩人啦，你究竟在咩個地方停留咗幾耐啦，咁反而係我哋呢應用其實咧就係幫到手嘅。咁但係咧，你頭先主持人講得啱啦，其實如果我哋去到室內嘅情況，譬如一座大廈好多嘅設施嘅，咁其實我哋咧亦都未必追蹤到去到咁仔細，咁反而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兩個嘅系統咧，其實都要互有長短嘅，咁其實大家都可以互補不足嘅。 嗯，咁關於資料嘅記錄啦，因為即係之前咧，就算係安心出行咧，都話自己係那個行蹤咧嚇，即係所去過嘅場所咧，那個記錄咧都只會儲存喺用家嗰個電話裡面，都已經引起公眾好多嘅關注啦。咁你哋嗰個嘅追蹤應用程式咧，其實嗰個資料記錄係都淨係喺個用戶嘅手機入邊啦，還是會唔會係傳送去某一啲嘅地方嘅咧？ 我哋係㗎，我哋私隱係其中一個我哋最關注嘅問題咯。咁所以其實好似安心出行一樣，咁其實我哋所有嘅資料咧都係喺嗰個用戶嘅手機裏面嘅。咁除非個用戶得到個用戶嘅同意啦，咁啊，譬如個用戶可以同意到，原來佢真係個旅客真係嚟到香港之後確診咗啦，咁佢同意公布呢啲數字，咁啊相關嘅政府部門咧就可以攞到呢啲數據咧。咁啊當然要得到個用戶嘅同意啦，咁啊攞到呢啲數據咧，咁其實可以進行一個發布咯。咁所以呢、這個私隱嘅問題咧，其實我哋都考慮過嘅。咁我哋同安心出行都一樣，所有嘅數據都係儲喺嗰個手機裏面嘅。 咁但係即係個用户可以選擇同唔同意發放佢嘅行蹤資料俾政府咁啦。咁佢可唔可以選擇佢公布幾多嘅資料數據？因為可能佢去過即係佢染咗病啦，佢去過某啲地方，即係染病期間去過某啲地方，但佢未必想，可能佢即係成個月。即係或者用咗咁耐呢個應用程式，所有行蹤資料都俾曬政府，咁係咪有得揀㗎？ 我哋就依家我哋個應用程式咧，其實係記錄咗過去14日嘅情況嘅。咁啊，當然啦，我哋佢哋都俾個用户有個選擇，即係譬如佢去過咩地方啦，咁佢可以有個自由嘅選擇嚟公布嘅。咁當然啦，我哋亦都希望個用户係如實咁公布啦，咁啊令到我哋。進行一個社區嘅抗疫嘅策略會比較好啲咯。 嗯，咁但係而家即係譬如香港都討論緊係咪需要設立健康碼啦咁。咁其實你哋呢個嘅追蹤嘅應用程式咧，可唔可以同其他嘅平台去到相連接嘅咧？又或者可唔可以都叫做譬如以內地嗰個健康碼嗰個運作為例啦？你哋嗰個應用程式可唔可以做到呢個健康碼嘅咧？ 哦，其實咁樣講啦，其實我哋譬如我哋香港人去到內地啦，或者我哋去澳門咧，其實我哋都或者我哋去新加坡啦，其實我哋都要 download 翻當地嘅應用程式嘅。咁亦都當然啦，你入境嘅時候會有個指示啦，咁你可以選擇嚟 download 或者你可以選擇入境嘅。咁但係你如果 once 入咗境之後咧，咁其實當地嘅政府咧亦都會追蹤咗你嘅行蹤，咁你去咗邊度？如果真係發生咗，你又確診咗啦，咁其實都會知道你咯，你去咗邊個地方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個 idea 或者我哋 concept 咧，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嘅。咁其實依家好多嘅世界裏面咧，其實好多嘅平台或者一啲國家咧，其實亦都慢慢開放咗佢嘅好似通關咁啦。咁但係要求咧就個旅客有打針啦，有抗體啦，同埋佢哋會 download 呢個應用程式咯。咁其實我哋做嘅嘢都係其他國家裏面都做緊。 嗯，咁我留意到咧，你哋即系上个星期就开嗰个记者会啦。咁之后咧，即系政府嘅一啲资讯科技嘅相关部门咧，有冇同你哋去即系倾啦？同埋如果有倾嘅话，其实嗰个进展系点咧？嗱，因为下个星期就会开始有呢个来港二啦。咁有一啲专家都担心，会唔会有可能出现社区感染？咁呢个程式咧，系咪都可以有机会喺短时间之内应用到？ 其實我哋嘅程式都比較準備好嘅啦。咁其實我哋依家陸續做咧，我哋都同香港政府籌備緊啦。我哋有啲傾緊咧，一啲方向性嘅發展嘅。咁其實我哋都慢慢同香港政府傾緊嘅。 嗯，好啊，唔該曬黃教授啊，多謝你。 係， 咁啊，黃文星教授咧就係香港理工大學土地測量及地理資訊學系嘅教授嚟噶。不過咁嚇，即係暫時有科研人員去到研發出呢啲嘅追蹤軟件咧，即係呢個政府係咪真係會採用咧，或者係會即係同其他嘅平台去到相結合咧？咁呢個都仲係要睇下即係政府個處理係點啦。咁啊，即係不過嚟緊就要有來港議啦。咁同埋好多嘅通關嘅商討咧，就係進行中啦。咁究竟點樣可以通關之餘，又讓香港市民可以安心呢，都係一個大家要繼續研究嘅課題嚟嘅。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講緊聽日題目啊。 咁多月餅嘅瑞文又話減肥， 西傑，親戚朋友多嘛，大時大節呢啲心意嘢點都要做嘅。嗱，我都要埋你噶，幾有你心。 我係為食，但點都食唔曬噶。今个星期我请嚟咗食物回收组织食得好，讲下月饼盛食嘅情况。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香港观鸟会嘅代表，讲下发展湿地缓冲区会带嚟啲咩问题。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学等待我哋去发掘。无论系几时，我哋都可以喺别人嘅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他的乜都有金句是， 我是思思听，我的金句就是好玩才不老，老才不好玩。 逢星期六晚上10:00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時間嚟到晚上嘅7:26啦，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喺度嘅。咁林志恩啊，就想睇關於咧係國泰航空嘅一個新聞啦嚇。咁早前咧就有一個消息就係話咧，國泰航空就表示咧就係會解雇啊一啲選擇唔接種任何一款疫苗啊，而亦都冇交呢個醫生豁免證明嘅機組人員啦。咁亦都有唔少嘅傳媒咧已經報道咗係有咧機組人員係收到解雇信嘅啦。咁國泰回覆。即係啲傳媒就話咧，係涉及一啲少數嘅機組人員啦。咁其實睇翻咧，而家即係都國泰啦，作為航空公司，咁早前已經講話要係所有要機組人員都要接種疫苗嘅，先可以執勤嘅。咁係由9月1日開始嘅。咁其實而家都只係有少數咧係未打針嘅啫。咁但係就算即係冇打針都好啦。咁而家係國泰決定係解雇咗呢啲嘅機組人員，咁係有冇問題？喺度嘅咧，林志恩。 因为咧，我哋留意到，其实过去市场上面都好似未有公司试过咁样做啦。咁亦都因为呢一个原因咧，而引起咗社会嘅关注嘅。咁我哋亦都见到咧，有一啲被解雇嘅空中服务员咧，亦都向传媒表示就心情非常之沉重啦。亦都话咧，疫情之后咧，其实机舱服务咧已经越嚟越简化啦。即系话咧，机舱服务员咧接触。即係同乘客接觸嘅機會咧減少咗啦，即係工作都唔算好高危，咁佢哋就認為咧國泰嘅做法係唔合理嘅。咁呢幾日咧亦都有一啲航空業嘅工會咧就聯署致函運房局嘅局長啦、機管局行政總裁等等咧，就指咧呢一個做法係唔合理咧，並且呼籲咧係可以妥善安排呢啲員工嘅。咁其實除咗國泰之外咧，而家普遍即係企業同埋機構比較常見措施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唔打針。就自費要去強制定期去做檢測啦。咁似乎咧，即係呢一個解雇咧，亦都係第一次嘅。咁所以咧，亦都有人問一個問題，就係、是、會唔會同一啲相關嘅僱傭嘅法例咧，係有一啲嘅衝突咧？ 咁有啲傳媒都向勞工處查詢啦，咁啊引述翻勞工處就話咧，其實僱傭條例咧係冇就住接種新冠疫苗嘅獨特情況咧作出規定嘅，咁僱員係可以就住僱主唔係基於條例規定嘅正當理由而解雇或者單方面更改僱傭合約條款咧。就向僱主提出申索，即係都可以有一個，即係如果覺得如果僱員覺得僱主咁樣嘅做法係有問題嘅話咧，係可以向僱主提出申索嘅。咁都勞工處話呼籲僱主喺採取一啲任何影響僱員嘅情況嘅措施之前咧，就同僱員坦誠溝通啦嚇。 咁另外有一個問題都即係可能之後我哋都可以同嘉賓傾下就係、是、嗱，因為就算我哋話啦，即係一啲嘅未接種疫苗員工係唔適合喺航機上面。 去執勤啦。咁但係如果係一啲地勤或者一啲後勤嘅崗位未接種嘅話，嗰個風險有幾大咧？盧耀光， 咁但係即係早前政府已經要求咧，即係所有機場嘅員工咧都必須要打針啦。咁即係如果係佢未打針嘅，咁一係就要有醫生嘅豁免證明啦，一係就可能咧就冇辦法喺機場工作啦，可能就要即係調職啦。咁呢個係早前係政府嘅規定嚟㗎。咁睇嚟都有一個即係選擇啊，俾啲公司啦。咁但係公司選擇唔調佢職，而係選擇解雇佢嘅時候，又有冇問題咧？ 咁另一個就係啦，即係因為一啲身體原因，如果接種唔到疫苗，如果又被解雇，又冇一啲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呢個亦都一陣間可以同嘉賓傾一傾嘅。 我哋電話1872311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11月起关闭5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余下21间会延长运作至今年年底，但系服务时间会有调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由11月起，21间中心平日会喺星期一、二、四同五朝十晚六开放。星期六同日就朝八晚八開放，星期三全日休息。他又說，疫苗接種計劃遇上瓶頸，可能要到下個月才有機會達到整體70%人接種首劑疫苗的目標。對於國泰航空解雇未有接種疫苗亦沒有提供醫生證明的機組人員，聶德權說，機場是需要外防輸入個案的地方，在機場範圍工作的人員亦都需要接種疫苗。至於每間企業的具體做法，就由企業自行按法例處理。位於道華路的尖沙咀消防局綜合大樓建築地盤，前日進行地基工程期間，港鐵九龍站和奧運站之間的隧道其中一個監測點錄得沉降20.27毫米，超出預設停工指標。政府應港鐵的要求，當日已經暫停在鐵路保護區內的相關工程。政府發言人表示，屋宇署和建築署事後派員視察有關鐵路隧道，確認結構安全。機電工程署已經檢視港鐵提交和鐵路運作安全相關的監測記錄，確定鐵路狀況符合安全運作要求，又表示有關建築工程沒有影響鐵路設施結構和鐵路運作安全。建築署會聯同港鐵要求承建商制定緩解措施，如果接獲承建商的緩解措施方案及復工要求，建築署會以確保鐵路設施結構安全的原則嚴格審批有關申請。支聯會副主席周慶彤及3名常委昨日被警方國安處拘捕，目前仍被扣查。警方傍晚帶其中一名被捕的常委鄧岳君到葵涌大連排到一個工業大廈搜證，據了解另一名常委徐漢光早上亦都被拘捕。支聯會早前沒有按警方國安處要求提交資料，周慶彤及3名常委包括梁錦威、鄧岳君及陳多偉昨日被捕，涉嫌觸犯沒有遵從《香港國安法》第43条實施細則通知的規定提供資料罪。另外，警方國安處人員今日到位於旺角的六四紀念館搜證，搬走一批展覽資料和展板等。到場了解的支聯會前常委蔡耀昌說，館內有歷史性資料，看不到有違法的情況。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對個別西方政客公然污蔑詆毀香港警方的正當執法行動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形容支聯會是反中亂港組織，香港警方依法拘捕組織多名骨幹成員，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是堅定捍衛香港國安法權威，保障香港長治久安的合法正義必要之舉。趙立堅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利用有關司法個案詆毀香港法治，干涉中國內政，任何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張目的企圖和行動都必將遭到可恥的失敗。

嗱，當然啦，有同事即係被解雇裁員咧，即係我諗係打工嘅角度一定係覺得唔好受嘅。咁、 嗯、 但係我都其實唔係好明咧，其實嗱，啲同事又唔係因為健康理由，咁公司又安排埋呢個疫苗假期，咁其實接種疫苗其實都係好事啊，對。对自己也好，对同事也好，甚至乎是对全香港的抗疫工作都好，其实都是好事。咁我就有啲唔明点解啲同事都觉得你嘅困难喺边度呢，又好似暂时又唔好好见到。咁所以我又觉得可以其实公司俾多少少耐性去再说服下佢哋啦。我哋都希望同事即係尽量去接种疫苗啦，除非真係有即係一啲係健康嘅理由。 哇！但係呢啲同事可能已經炒咗咯，你冇得說服佢哋咯。 O K， 唔係當然啦。我覺得其實件事公司都係嗱，老實講，如果同事而家想打翻針嘅，我相信我哋去交涉翻或者睇下點樣都可能有無少空間嘅。但問題就係、是，即係大家係咪可以願意都盡量去配合咧？因為始終航空嘅工作咧，機組嘅人員咧，其實都係一個相當高危嘅工作嚟嘅。因為佢哋即係要接觸好多外來嘅旅客啊，咁樣。咁如果佢哋冇接種到嘅話咧，其實真係披露係一個比較大嘅工作風險，對自己或者對其他同事，甚至乎全港嘅疫情嚟講咧，都係一個風險嚟嘅。所以有咁嘅要求咧，即係除咗係一啲有健康理由嘅同事之外咧，要求所有接种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合理安排。 我想问一下咧，工联会咧，同埋即系陆议员，即系佢有冇，譬如有啲工会啊，有冇即系向你哋即系作出一啲联署咧？同埋其实嗰啲工会嘅即系而家系想通过你哋去表达一啲乜嘢诉求 咧？其实民航工会咧，同我咧喺上个星期咧收到机管局同埋食卫局嗰个通知之后咧，都立即聯絡咗機管局同埋一啲比較大嘅航空公司嘅。咁我哋一個原則呢就係呢係乜嘢呢，就係、是同事唔能夠因為健康理由而未能夠接種，而影響佢哋嘅工作機會或者待遇嘅。咁所以嗰個底線就係、是、如果佢因為健康理由係唔能夠接種疫苗嘅，公司應該係以原有嘅薪酬待遇呢幫佢哋安排另外啲工作嘅。咁我哋都收到一啲查詢嘅，譬如我呢幾日收到一個孕婦啦，收到一個啱啱嘅癌症嘅康復者啦，一個嘅腎病嘅同事啦。咁呢一啲咧，我即係好明顯就可以係一個醫療理由係不適合即係接種啦嚇。咁呢一類嘅公司都保證咗佢哋個即係工作機會嘅。咁至於其他冇其他健康嘅證明或者理由嘅同事，我哋都希望大家都齊心啦，即係為咗保障大家、保障同事，都應該盡量去接種疫苗。 咁你哋有冇收過一啲就係等緊醫生證明嘅員工，但係又喺中途被解雇嘅一啲個案？ 就冇嘅嗱，因為醫生證明咧，其實真係唔難攞嘅，即係講緊我都識好多嘅診所咧，肯開嗰張醫生紙嘅，即係你去打針，佢同你做個簡單嘅評估，哦係喎，你有呢啲病喎，咁佢就開到張即係醫生紙俾你話俾你聽，你係唔適合即係接種疫苗嘅。咁你攞住嗰張證明，咁唔會話醫生唔會話特別哇，要你等好耐啊，驗好多嘢啊，先出到嗰張證明啊嘛。咁所以亦都唔會話即係喺個等候嘅時間，公司就不急急待咁炒人。我哋都暫時嚟講係收到啲查詢為主嘅。 陸仲雄議員，就因為咧，你頭先都引述啲工會講啦，咁其實都希望就算未打針嘅，都以調職嚇嘅方法去到取代啊！咁而家公司係炒人，你覺得會唔會係重手得滯咧？ 嗱咁樣嘅，如果你係健康理由冇打針，咁當然公司係必須要安排調職啦。OK， 咁如果你以其他理由而唔打針，咁公司係咪嗱？當然你話人，即係你話好人啲嘅，咁佢當然可以用調職嘅安排啦，但系嗱，呢一個有個問題嘅，就會出現會唔會有好多同事就唔去打針，而導致嗰個群體免疫嘅效果係大打折扣，或者令到公司去調動人手係出現一個好大嘅困難咧？即係呢個我哋都要考慮個實際嘅，所以工會嘅原則咧就係一定係要保障啲因為健康理由而唔能夠接種疫苗嘅同事嘅工作權益。至於冇健康理由嘅， 即係正常健康嘅朋友，我哋真係呼籲佢盡量去配合接種疫苗，係對自己、對同事、對社會都係好同埋必須嘅。特別係做機場咧，大家睇到而家嗰啲外來輸入嘅個案咧，都係經機場嘅，真係係一個即係我哋防疫嘅第一線。我哋好感謝佢哋嘅付出嘅，亦都感謝佢哋喺即係有風險嘅情況之下堅守崗位，但係同時間咁你都保護自己㗎嚇。 系嗱，而家即系国泰就有一个咁嘅做法啦。咁你觉得嚟紧会唔会有更多嘅公司、机构，甚至政府都会采取呢个做法？就系你唔打针，又唔系出于呢个医疗嘅需要嘅话，就炒人啦。你觉得会唔会有咁嘅事发生？ 嗱，我就唔评估啦，系咪？咁但系我就觉得咧，第一个都呼吁啲雇主咧，就可以俾多少少耐性去游说佢哋嘅。我觉得系，即系有时有啲人都需要有啲時間去接受，畢竟呢疫苗呢樣嘢咧喺之前係被人妖魔化嘅。 咁樣炒人，咁樣炒人，你覺得會唔會有機會係抵觸到任何法例啊？ 嗱，如果佢係醫療理由唔接種疫苗咧，而你去炒佢，因為佢係疾病嘅話咧，咁可能會觸犯咧防止殘疾歧視條例嘅。咁但係如果你純粹冇我冇任何理由而唔打針而去炒佢咧？當然你可以批評公司這個做法是不近人情，但是在法例上呢又不會是有什麼法例上的抵觸，因為你即連一個很即合理的工作要求你都達不到，那公司就可以有權解僱你。 是好啊， 但當然我們希望就是勞資雙方都多些是溝通啦，即公司又跟員工多些做即細心的即游說工作啦，亦都唔好俾個時間人哋，喂，好緊缺要去答應呢件事幹嘅，咁大家同埋即亦都係所有公司咧都一定要執行嗰、那個即疫苗假期啊相關嘅支持嘅政策咯。 OK， 好啊，唔該曬陸仲雄議員，多謝你啊。 好，唔該。 陸仲雄咧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咁啊各位聽眾又點樣睇今次國泰炒人嘅事件呢？歡迎打嚟1872311，有吳先生喺度，吳生你好， 係你好主持， 請講啊。 咁就呢點我有少少嘢咁想喺度發表下嘅啫。 請講。 咁大家都知道近日有好多打咗疫苗之後有不良反應甚至乎死亡嘅個案啦，即如果你話單單話冇臨床證明嘅話咧，我諗就冇乜說服力嘅。換言之，啲人打咗，擔心打咗之後會有不良反應啊，成日咁而唔去打嘅話咧，唔係冇佢嘅理由嘅，即係你要尊重佢嘅決定咯。咁講翻國泰呢單嘢啦，咁我所知香港就冇法例，甚至乎勞工法例都冇定明話一定要打疫苗嘅。咁如果你話連似乎入職嗰份合約，大家有冇白紙一字寫明嘅啫？如果都冇嘅話咧，我覺得國泰今次炒呢班員工咧，就唔算係合理解雇啦， okay， 應該就以非合理解雇嗰個 point 去計先計嗰條數俾佢。 OK， 就唔好講係啦，就唔好講咗第二度話啊，即唔明白啲員工點解唔打啊，成啦咁嘅樣咯。 OK， 好啊，多謝曬吳生嘅電話嚇。咁啊，不過頭先講到話即係疫苗反應方面咧，咁其實即係而家好多嘅一啲疫苗之後嚇出現一啲嘅反應咧，都會有專家咧去到審視咧，究竟係咪有同疫苗係有關係嘅？咁而事實上都呢啲嘅數字咧，就之前專家都公布過嘅嚇。咁都見到好多嚴重嘅即係副作用都唔係同疫苗有直接相關啦。不過頭先講到阿吳生講到話，即係其實佢喺入職嘅時候冇呢個係要打針嘅一個要求下，咁而家就有一個打針要求而係佢達唔到咧，就去炒咗佢啦。咁呢個係咪一個有問題嘅地方咧？ 因為咧我見到其實國泰咧喺佢嗰個解雇嗰個通知書入邊咧就表示啦嚇，即係如果個員工係冇一個正當理由之下冇去接種一個新冠疫苗，亦都冇及時安排接種嘅話咧，係即係所謂叫做冇符合一個叫工作上面嘅要求。咁而家咧，國泰咧就會為嗰個員工咧就提供一個月嘅代通資金。咁呢一個工作要求又即算唔算係一個合理嘅解釋咧？喺而家嗰個勞工條例上面， 係咁呢個就可能都有待咧，就係一啲嘅工會啦嚇，向勞工處或者係相關嘅機構咧係作出釐清啦嚇。咁好啦，我哋傾呢個話題咧都傾到呢度先啦。咁我哋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 慈山寺副秘书长、社会服务严瑞华博士， 即係疫情呢個壓力之下咧，希望發放一啲正能量，送出250幅嘅華鞋粉彩，加埋一啲防疫嘅禮物咧，我哋一齊送俾更新人士同埋佢屋企人嘅。咁所以人生咧喺我角度嚟講，就係不斷嘅覺察同埋放下咯，先能夠得到轉化。 想听更多，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神州升学系列， 内地高考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试考生计划是由教育局统筹，特别是重点的大学呢，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个计划是招收香港的学生。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教学有心人，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神州升学系列。 介绍多一个的网址下 www.gatezf.com.cn。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50了，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林智恩在这里。林智恩昨天就是立法会有一个的特首质询的环节，有议员问到他关于金融的、发展的时候，特首就有一个宣布，就是说是深圳市就将会成为内地第一个市政府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将会在下个月呢就会发生的。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件事？咁因为其实以往呢就是内地呢，由中央啦就会喺香港呢就係、是、发行一啲嘅人民币债券啦。今次呢是第一次，即是这个有市级的政府就在香港那里发行人民币的离岸债券，都看到可能会对于那个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都对于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的中心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林智恩， 是啊，我们其实看到几层的意义，就是刚才陆耀光提到就是对于个人民币国际化上面造成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另外也都有人就形容嘅，因为今次咧嗰个发地方债券咧，其实个规模咧就唔算好大，即系唔超过50亿啦。咁但系嗰个象征意义就大嘅，因为呢一个亦都系即系而家内地一个国策咧，就系深圳会做一个叫先行先试嘅地位啦。咁所以咧，其实今次咧亦都系中央政府透过一个授权事项嘅清单咧，就准许咧深圳咧以一个地方政府嘅形式咧系去发行债券嘅。咁除咗深圳本身影响之外咧，亦都有人就形容，即系今次亦都系深港两地喺金融上面嘅合作咧，即系会提升一个新嘅台阶啦。因为即系深圳市政府咧就会成为喺香港咧第一个发行离岸人民币嘅即系内地嘅市政府。咁除咗咧对于即系你话深港合作啊，同埋头先所讲深圳嘅地位之外咧，亦都有啲人就观望啦，会唔会有其他内地嘅一线城市，譬如好似北京啦、上海咧，都可能会陆续嚟香港咧去发行一啲嘅即系人民币嘅產品呢？因為其實我們所說地方政府發債應該對於內地的地方政府行政，譬如解決他們一些收入的問題，都可能會有一個正面的影響的。 怎樣分析這件事呢？不如都請一位學者跟我們談一下。電話旁邊就有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瑞才。麥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不如有請你講一下這個政策的意義在哪裡。 我想個政策的意義都有幾點，剛才兩位主持都提及過了。咁啊，第一咧就會係加大咗或者加快咗人民幣嗰個應用嘅場景。香港係作為一個人民幣嘅最大嘅離岸中心咧，咁其實好多一啲嘅外國投資者啊，佢哋嗰個人民幣點樣係去處理啊，或者點樣係去管理咧，都係日頭痛嘅。特別係咧，係咪有足夠嘅產品？咁而家今次咧，你係擴大咗去到呢一個嘅地區性嘅城市啊，或者係一啲嘅就係內地嗰啲嘅省啊，或者係市政府咧，都可以係發債嘅話咧，咁你會係增加咗人民幣產品嗰個內容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話香港本身咧，我哋係股票市場咧都係相對強勁，但我哋嗰個債券市場咧係較弱嘅。最主要原因咧係我哋冇足夠嘅債券產品，特別係我哋特區政府都仲有好多嘅盈餘，所以佢又冇一個必要咧就發行好多一啲嘅即係政府嘅債券嘅。咁所以咧，我哋係相對嚟講咧係較弱。咁但係如果係越嚟越多一啲嘅即係內地嘅政府喺香港發行我哋嗰個嘅債券嘅話咧，就起碼香港嗰個債券發展咧就可以係再進一步咯。咁仲有一點咧，就話好明顯咧，都係深港兩地咧都一定合作嘅。如果你係有留意 特別是在內地呢，由去年開始呢，其實呢對於一個嘅房地產呢嗰、那個嘅即係係管制呢係大咗好多嘅，特別是呢係限制呢一個嘅發展商呢，佢哋嗰個嘅三條紅線呢，佢哋嗰啲嘅負債比率呢又唔可以太高，銀行呢亦都唔能夠係大量貸款俾呢一個嘅房地產商，咁所以呢就仲有一個嘅策略呢，就話係房呢係攞嚟住嘅，唔係攞嚟炒嘅，咁所以如果係一啲嘅地區嘅政府，如果佢諗住係靠呢一個嘅財政呢係用呢一個賣地或者係喺房地產係做收入嘅話呢，咁可能呢就呢方面嘅能力呢就削弱咗好多啦。咁點樣解決返一啲嘅內地省市佢哋嗰個嘅地區嘅財政收入呢咁樣，咁當然啦，你係發債係其中一個途徑啦。咁除咗發當地嘅債券之外呢，呢個嘅海外特別係呢個離岸啊，喺香港發行啊人民幣債券呢，都係一個途徑之一囉，所以其實都係互惠互利嘅。 嗱，你剛才提到咧，即係香港嘅債券市場咧，本身就比較弱啦，一直以嚟都冇一啲比較好或者吸引嘅產品。其實我想問一問咧，就係過去咧，一般以來喺香港嚟講，即係人民幣債券咧，算唔算係一個好吸引嘅投資產品？同埋就係當中咧涉及嘅一啲風險咧，同埋收益咧，主要係啲乜嘢？ 嗱，或者咁樣講法啦，咁香港雖然個債券係相對我唔及我哋衍生工具啊，或者係股票咁強咧。咁但係咧，如果係喺亞太區之內咧，都已經係排到第四嘅啦。即係我諗係除咗話中國內地呢一個日本啊，同埋南韓咧，咁香港發債咧，其實嗰個市場啊，嗰、那個嘅所謂嘅 turnover 嗰啲咧，其實咧都唔係太差嘅。咁但係只不過咧，我哋香港發債嗰個部分咧，好多時咧都係以美元為主嘅。如果你係用人民幣發行嘅咧，我諗係寥寥可數嘅。即係講緊係香港發行嘅人民幣債券咧，嗰個數量咧就唔係太多。咁但係咧就香港本身係一個離岸最大嘅人民幣嘅市場嘅。咁我哋嗰個嘅人民幣嗰個應用，而家係滬港通、深港通，係可以係透過呢一個金融安排咧，係可以喺內地投資股票之外咧，咁喺債券嗰方面咧，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嚟講咧，都係缺乏嘅。咁如果係今次一個咁嘅安排啦，就作為深圳作為一個試點啦，如果係受到市場歡迎嘅話咧，我諗喺香港個債券市場嗰個嘅發展咧，會有進一步嘅即係一個進步嘅空間。 咁點樣睇？即係而家係深圳嚟到，即係喺香港發行人民幣離岸債券啦。咁嚟緊仲會有乜嘢嘅城市係有呢個潛質去到喺香港都發行呢個離岸債券呢？ 嗱，我諗深圳開始先咧都可以了解嘅。咁第一，本身深圳都係內地一個先行先試嘅一個所謂嘅試點啦。咁仲要睇翻咧你嗰個嘅發債嗰陣時咧，究竟係投資者對於你一個嘅即係譬如話你一個市啊，甚至到一個省啊，本身嗰個嘅信任程度，因為你始終都唔係由中央發行，都係由地區發行嘛。咁所以你個地區嗰個嘅評級啊，嗰個財政嘅考慮咧，咁咧都係一個嘅要考慮嘅東西嚟嘅。咁我諗如果你北上廣深呢幾個嘅內地嘅所謂嘅超一線嘅大城市咧，佢哋能夠發債嗰個能力咧，係應該會係強啲嘅。咁但係咧就唔同城市我哋財政嗰個嘅需求啊，都有所唔同嘅分別嘅。咁係唔係話一定係最大城市發債啦，定係話？有一啲嘅城市，佢哋可能喺個財政上邊係需要發一個嘅多啲嘅債，係補足翻佢財政上不足咧咁樣。咁呢個咧都要睇翻即係個別實質嘅安排咯。但係咧，你話而家要判定係將來係有其他城市或者其他嘅省係願意發一個所謂嘅地方嘅債券嘅話咧，而家我諗都係言之尚早嘅。 你剛才提到啦，即係其中一個容許深圳去發債嘅目的就係即係人民幣國際化啦。咁嗱，但係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市嘅政府嘅層級去發行嘅債券嚟，其實對於海外嘅投資者嚟講咧，又有幾大嘅吸引力咧？ 嗱，嗰個嘅吸引力咧就視乎翻兩樣嘅啫。第一個就係嗰個嘅回報嘅高低，第二個咧就係風險嘅大小。買得債券嘅，即係好多時候一啲嘅機構性投資者係居多嘅。我諗係散户嗰個興趣咧，未必咁高。機構性投資者咧，特別係可能係一啲保險公司佢哋咧個興趣可能會大啲，或者一啲基金管理公司會大啲嘅。咁所以佢哋去買賣係唔同嘅債券咧，都要視乎翻你個回報同埋你一個嘅風險咧，係唔係吸引嘅。 咁我諗深圳喺個財政上面啊，嗰、那個穩健性啊，同埋嗰個規模啊，同埋喺國際嘅認受性咧，係會係較高嘅。咁所以只需要佢嗰個嘅回報係吸引嘅，即係會唔會係有機會甚至到比係即係國債啊嗰、那個嘅回報會高翻少少嘅？咁會唔會係咁樣咧嚇？即係如果係最後尾出到嚟嗰個嘅方案嘅係有吸引力嘅話咧，我諗其實就唔擔心咧。嗰、那個嘅債券咧係銷情咧就會係受到影響嘅，咁同埋咧，如果佢嗰個發債嘅規模咧係得50億最多嘅話咧，應該喺以往經驗呢排係 OK 嘅。 咁以往就被稱為點心債啦，嚟緊會唔會成為大餐可以？ 嗱呢一個咧就要視乎將來嘅發展啦嚇，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嘅試驗嚟嘅，都係。 好啊，咁時間關係啦，同麥瑞財教授傾到呢度先啦，多謝你。 OK 好。 麥瑞財咧就係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嚟噶，咁我哋自由風嘅節目時間亦都今日就嚟到呢度啦，唔該林志恩，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咧5點到8點繼續同大家自由風噶，拜拜。 拜拜。